愿。印光大师是否见到了夏莲老的汇集本？红，没有见到。印光大师是1940年原籍的，那时这个本子还没有最后定稿，中间经历了战乱，到抗战胜利后，这个本子才红传开的。你看此经梅光熙序文写于1946年。有人说印光大师看过了，而且反对，还摘录了文钞中几封信里的话，说是批评夏老的，这全是子虚乌有。我曾逐篇找到所谓印祖批评夏老的信的全文，才知道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我想不管持什么观点，实事求是是做人的基本品格，为达目的而肆意歪曲真相，这不是佛门弟子所为。这种其东野语，一笑置之吧。愿，您说的对，引用一封信中的话，没有把上下文交代清楚，也不知对方问什么，很容易让人误会。红，说到这里了，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这部印光大师全集净土法要中的经法仪尾篇，这件事关系重大。在今天，几乎所有反对夏莲老汇集本的言论，都是将印光法师文钞中几封信里的话摘引出来，主要是给三位居士的信，作为批判汇集本的证据。这其中的误会，我们必须要依据事实把它澄清。愿。是啊，现在网络上好多文章都讲印光大师说的不能汇集佛经，大师是净土宗十三祖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他老人家的话怎么能不可靠？所以很多人都不读汇集本了，不少人还跟着反对夏老汇集的无量寿经。红，印光大师的话肯定可靠，可今天的人是不是真能看懂大师的意思呢？如果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大师，那大师也觉得冤枉啊。许多人对印光大师信心特别大，一听说大师反对汇集本，他们也就再不接受汇集本了，而且认为此事已成定验，不必讨论，也不必怀疑的。印祖说的嘛。愿。对，我认识很多居士就是那么认为的。红， 凡事要认真研究后，才能下定论，不能预设立场。因为不对，所以不对，这不符合逻辑。文超我一直很喜欢读，对此事其实早年我也有怀疑，但我没有感情用事。我是心平气和，把关于印光大师在文超中提及汇集本的信件，通篇反复阅读，仔细思维，才发现，例如《法要仪纬篇》等诸多反对汇集本的文章引用的印祖评论，其实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。这是心浮气躁，没好好读文超的结果。我这么讲，可能很多人听了不服气，会和我争辩。我这也有文超，今天我带你读一读印祖的话，我们绝不回避任何问题。但一定要心平气和，你把法要和文超都拿来在架子上，问者起身找到地上。今天但凡说印光大师反对汇集本，主要都援引大师给三位居士写的信，就是附永嘉某居士书二中间一段，附王子立居士书，附高少林居士书三末尾一段小字，主要就是这三种。愿。是的，我看到反对汇集本的文章中，主要依据的就是附永嘉某居士书二中的话。红，对，几乎所有反对者都引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法要。仪纬篇一开篇首先引用了这段文字，前面编者还自行加了标题，不可汇集佛经，底下是印祖的话，流通佛法大非易事，翻译经论者皆非了耳从事，故一场之中有主义者、异语者、正义者、润文者，岂敢随心自裁传布佛经。王龙书《大弥陀经》自宋朝至明末人多受持，由云溪已犹有不恰当处，故此后渐就淹没，未成冠之学士不及龙书，其自认过于龙书，因人之机以失功，故亦为利，岂成冠超越龙书之上也？莲池上部流通王本，无才何敢流通魏本，以起人妄改佛经之端，即辟佛之流，为佛经皆后人编造，除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。读到此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愿。 印光大师是说了不该流通为本，也说了不能随心自裁传布佛经，怕后人笑有，这好像就是在反对汇集佛经呀。红，你别急，我再念。然此经此论，若真修上士观之，亦大有益。以淡取其意，而不染其弊。若下士观之，则未得其意，先受其损，以图效其改经赤古之谦，不法其直接专经之行耳。你听这段又有什么感觉？愿，好像大师又不是全盘否定，认为对真修行人也大有益处。红，我问问你，大师如果是反对汇集的无量寿经，那么此处说的此经此论，此经是指无量寿经，那么此论又是指什么？愿，一时语塞。红，我这回在文钞中找到这封信的原文，你看看大师这封信到底在说什么。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，这封附永嘉某居士书二，大师根本不是在谈该不该汇集佛经的事，其用意也不在反对魏源汇集本，那是断章取义之后给读者的错觉。这封信以及之后大师又再给这位居士写的三封信，核心都是在讲述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反对弥陀中论，这是大师的本意所在。愿，不是谈汇集。那么弥陀中论是怎样一部著作？红，这部论现在单行本可能没有流通了，我找人打印了一份，就是这几页，案头拿起。这是清末居士王庚新写的，他父亲叫王梅熟，印光大师多次批评魏本，主要原因其实就出在这父子二人身上。这部论全名叫《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》，是王庚新撰写的一部阐释净土法门修行的论文。他这部论前面是魏源的汇集本经文，后面是他自己的文字。实在说，后面的论义和魏本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，都是他个人的见解。他这个论分六章，第一章里面说了一件事，我看了才恍悟为什么印祖几次谈到魏本不好。原来这个本子 是经过了王更新之父王梅熟篡改的。他的论上说了，同治中先世父梅熟公常言，未是经文足以冠冕大部诸经，而当校正者犹有数事，一曰正名，二曰正事，其余文字以上有可议者，因博考重本，首字较稠。王梅熟把无量寿经名改了，叫摩诃阿弥陀经，又把文字改了很多。其实这个本子已经在魏公末后经过周某改了，王梅熟又改，你可以想见这一本已经改的面目全非了。后来世间流通的版本就是王梅熟的删改本。王更新这部论充满了错谬和邪见，他说自己得到扬州醒一大师真传，已经证得了三昧，认为醒一大师是古今第一大善知识，连莲池大师的书抄、偶益大师的要解，他都批评与经义背驰，这个傲慢的不得了。王更新自言少成家学，他的邪见根深，恐怕和其父也不无关系。所以其父王梅熟删削的汇集本怎么能流通？这是印祖说魏本不可依从的根本原因。魏源学士已经不如龙叔，在经过两个人的随心自裁，这个本子不能读了。愿如此说来，这封赴永嘉某居士书二，目的就是反对中论了。红，对，就这一个目的。某居士其实叫周梦游，怎么知道呢？在大师给丁福宝的信中谈到此事了。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去看那封信，文抄中和周相关的内容还不少。周氏兄弟二人都学佛，周群征、周梦游。周梦游给大师写信，认为中论很好。印光大师于是连写了四封信，详细陈述了中论的过失，一辟不行，还要再辟、三辟、四辟，这在整部文抄中都罕见。大师从多方面指出这篇论的错谬，说魏本不能流通，也是大师为了否定中论多管齐下的一种举措。毕竟中论是把魏本放在前面当作招牌，虽然后面和此经没什么关系。你看看文抄，我找到赴永嘉某居士书二， 咱们读读原文。翻开，找到，弥陀中论，若经若论，皆有功于敬业行人，亦有起后人妄作排骨之端，其过殊非浅浅，当取其闭关专修之法。其所谓自匡庐创建莲宗以来，无疑是精义者，其亲正三昧，唯一醒一大师，皆其偏见局论，最为轻描古德，开我慢之道，邀来者共游，岂非谤法谤僧？而其所以作此说者，实欲露出自己乃亲得圣师真传，实为净宗第一功臣而已。至于指斥子格、云溪、偶义等，是张其少见少闻，不达如来全实法门，欲以己之义机为准。愿云溪是莲池大师，子格是谁？红，子格指的是唐代飞檄大师，写《念佛三昧宝王论》的大德。继续念，如古德位得鸟者，往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为往；治国者，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为国。王更新绝欲以一目为往，一人为国，发而为论，剖自金章，由是少年时空腹高心，不可一世之狂态，未及眼观二奇，亦有所证，断难取信，何以言之？正三昧人，非不开议论之辩口，但心平气和，唯理事上，若彼所论，多皆荆棘赤人，乃兼白同意辨识之言，非气理气机决定之论也。纵然有功，吾不敢向人赞叹，令其受持流通也。下面就是流通佛法大非易事。这一段说未成观不及王龙书这一段，上下文一连起来，你就晓得大师是在批驳中论的。下面还有一小段，大师赞叹被王更新批评的弥陀要解，是古来弥陀经第一注解，而王更新却大胆妄评，这是以荧光而教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习哉王生，何苦如此？再有一句话，此信就结束了。这封信本来就不是谈汇集佛经的事， 后面三封信，大师又连续批驳中论，为本呀，会己呀，根本连一个字都没再提了。大师用意原本不在此嘛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看不懂的舍本逐末，死在句下，这样的人太多了。有时你和他解释，他还硬不认账，这个也没办法。愿原来大师提及魏本，是为了更有力地驳倒赞成中论的周梦游。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学祖师的东西要学圆学透，学一部文钞要真正认识印光大师，这部书起码读上30遍，大师说话的风格是什么，语言习惯如何，他的用心在哪里，这得需要静下心慢慢研究体会。如果大师真正反对一部著作，认为他会贻误众生，大师会怎么说？你熟读这部文钞就会知道。拿中论来说吧，大师在给丁福宝的信中是这么讲的。三道念王更新弥陀中论，不是如来全实法门，不是众生根基差别，凡有与己不合者，皆只知为物，抹杀1500年善知识，读推义醒一大师，以贤己之由圣师传得佛真宗，虽曰弘法，实服坏乱佛法，贻误众人之身弊，其书断断不可流通。这是大师的批驳之语。下面大师也说了他向周梦游驳斥中论的前后经过，我们读了就更明白大师赴永嘉某居士书的本来意旨是什么。大师说，周梦游曾向光赞其痛切，光略说其弊，彼犹不死心，遂寄其书来。光塑造师木之业，今感仍导此辙，遂极陈其弊，彼犹未能尽信，将光之书寄徐魏如。魏如为光所批判具有特事，因将杨仁山博语见记，梦游将彼此说一并见事，故知印光实非一说，而仁山先生博语多在文言，印光博语多在大体及心病耳，流通佛法大非易事，需求气理气机，断断不可失心自利，今其炫意 以取悦一时心学之见而已。你看了这段，就全明白了吧？周梦游读了《中论》，向印光大师赞扬这部论痛切，大师回信批驳，也就是上面讲的略说其弊。附永嘉某居士书二的内容，周并未完全接受，大师又在修书集陈其弊。周收到信后，把大师博语寄给徐蔚如居士，徐则赞同大师的批驳，因此将杨仁山老居士对《中论》的批评寄给周，周又转寄给印光大师，就是这么一段因缘。和汇集本呀，能不能汇集佛经呀，没有丝毫关系。愿杨仁山居士不是畅印魏墨生的本子吗？他也反对中论？红：是的，所以更说明中论的问题在王更新，和汇集本没什么关系。印光大师说，杨仁老对中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内容中佛学概念上的错误和混乱，这部分你可以去查阅杨仁山居士文集，有这篇文字。大师对中论的批评是直指王更新个人的邪见，大师一片苦心，要体会啊。愿这部论应该没有流通开吧。红：日本人修续藏经收进去了，续藏经专收录六朝唐宋以来未入藏的佛书，数量很大，可见地上把关就太不严格了。日本人把藏经当成文献丛书编，不像中国古德修藏时那么严谨，因此这部论也就保存下来了。愿那可能还会误导后人。红：很有可能。印光大师虽然多次大力批驳，可是今天一部分自命为大师追随者的大德，都将矛头指向汇集本，谁也不提中论及王更新。现今像王更新这样的人，我们佛门不少啊。王更新抹杀1500年善知识，廉耻偶义都不放在眼里。像今天台湾的萧平时不就如此吗？批判古今所有高僧大德，这种邪师今天大有人在啊。印光大师说王更新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，便任意操笔，四开大口，抹煞一切， 虽有弘法之心，实任坏法之咎，此皆由不亲近明眼之事，即反心自问二病所致。如果认真学习大师批驳中论及王的内容，能对今日的学佛人有很大的警示和借鉴。患上王生心病的人，或许有一部分可以回头，这个利益就很大。可惜现在没有什么人对大师批驳中论的文字和深意去宣扬发挥，很是遗憾。今天的四众弟子都不知此事，汇集本的事却沸沸扬扬，穷追猛打的。这是不是也可以认定为王生心病的一种症状呢？愿。是啊，我自己连弥陀中论是什么都不清楚，更不知道印光大师在严厉批驳此论。弘不但是中论，凡是大师认为对众生有害的，大师一定不惜笔墨，痛陈其弊。你读文钞，像《自知录》这本邪书，文钞中批判了多少次，大师连烧之功德无量无边这种话都说了。像念佛四大要诀、慧命经这类有问题的东西，大师都明白指出，毫不客气，绝对不可能用小字在信尾标注一下就完了。你通读熟读文钞，才能了解印祖。愿。您说用小字注出，是指附高少林居士书后面提到魏本的事吧？弘，文钞中有四封给高少林的信，都是大师为其开示修行的。第三封末后有一行自注小字：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，一名十六观经，此名净土三经，加普贤行愿品，名净土四经。榜单中有净土四经一本，其无量寿经系未成冠薛山，有一余经增益，理虽有益，事实大错，不可依从。这是大师在信末用小字加的注，不过在文钞中是小字，到了法要中就变成了大字，而且大师是在说魏本不可依从。我们说了，魏本经过了好几次薛山增益，问题极多，大师不让高读魏本，这是决定正确的。但大师此处并非在谈汇集佛经的事，大师原话：理虽有意，事实大错，在法要中被改成汇集佛经事实大错，并用为这段文字的标题。 愿给高的四封信，内容是否涉及汇集佛经的事？红，完全没有。大师真正提及无量寿经、五种译本及王位两种汇集本，是在赴王子立居士书中。翻到大师给王子立写了三封信，王子立认为无量寿经译本多，应该到海外去找梵文原本，让当时的梵文专家学者重译。大师训斥他不可妄说过分大话，说你要据梵本，梵本不是铁铸的，须有能分别梵本文意或的确或传久俄谬之智眼，方可译经，然非一人所能。大师说你找到梵本也不行，梵本不是铁铸的。我们提过了，古德译经梵本差别很大，无量寿经就是如此。像无量寿经诸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，恐怕不是梵本抄错遗漏那么简单，而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的缘故。即使梵本有多种，你把梵本找到，也解决不了无量寿经诸义参差的问题。而且古时译经大德有学还有证，具有大师说的智眼。大师反问今天哪有这种人才，大师说王子立把翻译经典完全认作外国人译话，认为只要识得外国文就好做译人，这种见识太浅薄了。大师严厉批评他这种妄话，切勿再说。第一封信就是说这些。之后王子立又问关于无量寿经五种译本的具体情况，大师二次写信详细介绍。文中大师提到又有赵宋王龙书居士会前二译及第三译，并第五赵宋译四部，取要录之，名《大阿弥陀经》，当时大兴，后因莲池大师指其有布衣经文之诗，从此便无人受持。大藏内有此经，各流通处均不流通。有位另有一种者，即此经也。这段文是介绍王龙书汇集本，因为王子立问话中提到了他听说五义之外另有一种无量寿经，不知何止。大师答之，有位另有一种者，即此经也。这完全是回答王子立的问题，并不是大师自己主动提出对该不该汇集佛经进行什么讨论。这封信中连大师本人对王本的评论都没有。王子立接信后再问大师 信中提及莲池大师指出王本有不依经文之师，这具体指什么，并问魏本教王本如何。大师收信后一一作答。大师指出王龙书死值三倍及九品，此是其错误根本。这部分我们前面也已经谈过了。最后大师说，习王室不按本经文义，而据官经，应污蔑善人为恶人，竟以恶人为判断。王氏尚有此诗，后人可妄充通家乎？既有无量寿经，何无事生事？王氏之物，莲池大师指出，尚未说其何以如此，今未说其所以，有死值三倍及九品也。书此一以见会稽之难，一以度后人之望，未莫深，更不必言矣。胆大心粗，不足为训。这就是大师真正批评王魏两本的话。整部文钞真正批评王魏两本的其实就这一段，既有无量寿经和无事生事，这句话也是出自于此。很多人没看明白，把这句话误解成大师反对汇集佛经。愿这一段大师说王龙书的根本错误是死值三倍及九品，这违背了经义，并没说王的根本错误是汇集佛经。红，是的，大师说书此可以看出汇集之难，可并没说汇集之物，汇集不可，汇集有罪，没说。整部文钞三编中没有一句不可汇集这几个字。纵然大师批评了王魏两本，可说话也十分有分寸。设若大师真正反对某一部著作，在文钞中的口气绝不是如此。附王子立居士书三通，全是因问作答的文字，篇幅不长，印祖生前也没有刊行过，这是第三编的内容，不是印祖本人审定的。如果王子立不举重义佛经之义，连后面两封信都不会有。要静下心来仔细理解文义呀。愿文钞中还有其他提及汇集本的地方吗？红，再也没有了，就这三种。愿再打开法要地上，您看仪尾篇里面还提到一处附胡宅范居士书三中一段话。红，你是说标题是不可篡改经题那一小段吗？那是法要编者看错了。你看原文， 既欲利人，当依经文。无量寿经何可作大阿弥陀经？大藏中原有无义之阿弥陀经，又有宋王龙书所教之大阿弥陀经。若作大阿弥陀经，则令人不知旧为何经，名字万不可改，改则久迷其源。居士序中稍有不圆满处，见为改篡。印光大师说，胡宅范在给他人著作写的序言中，把《无量寿经》称为大阿弥陀经。大师说不能这么称，因为藏中有同名的或名字相近的经，如此就分不清你说的是哪一部了。这是指出胡宅范的不当之笔，上下文意思很清楚，都不必去查原文。我还是查了一下原文，胡是给一部佛经白话解作序，法要编者误认为印光大师是批评王龙书把无量寿经改成大阿弥陀经，这是把文字看错了。本来粗通文理都不会搞错的，编者反对汇集本的心过于急切，没有认真研究。愿确实搞错了。红法要中还有一处也弄错了，仪尾篇中引用赴康济尧居士书四一句话，往生咒句龙书依藏作句，前人为藏本离破，其句故不可依，当照流通本念为是耳。这一段是说龙书净土文中所录的往生咒是用的大藏经中的版本，不好念。大师说还是依流通本比较好，其实字都一样，断句不同。现在印的净土文都依大师说的改了，这一段和汇集本更没关系，连对王龙书的批评都算不上。法要编者又以为印光大师在说王龙书的汇集本有问题，看都不多看就摘录下来。请问无量寿经里哪有往生咒啊？法要编者真的太急躁了，未能如印祖所讲心平气和为理事上，而是任意操笔，四开大口，这是轻率不负责的。此中因果责任是很严重的，怕是其没有想过的。愿原来这种很多大寺院都在流通的书也有如此多的不实之处。红印赠者也是有因果的，印书赠书自己要先审查，里面有谬误，印者送者也有过失。通过读这几封信，我们看到偌大一部文抄 只有那么几处提到汇集本，现在有人大肆渲染，说印祖生前竭力反对汇集本，反对汇集是印祖生前一项伟业，这岂不是笑谈？明明是他自己反对，却要假印祖之口。印祖在《简摩变异录》的重科序中，一开篇第一句就是：“学道之人，居心立行，必须至直中正，不可有丝毫偏私委屈之相。”某些人说，汇集佛经历代祖师皆不许可，古德经师不许汇集，印祖生前竭力反对，这些观点分明出于己意，硬要冠以祖师之名，这是不是违背了印祖至直中正的教诲？愿确实，反对汇集本的声音，言语措辞一般都比较激烈，很多是针对人的，一来就是邪说、魔说，听了叫人不太舒服。而佛门中的前辈长老们，没有一两位出来说的，中青年的法师、居士比较多。看他们的言论，我想到一句古语：少年轻狂。红，你是否留意到，反对汇集本《无量寿经》者所引用的印祖之语，无一例外是出自给某某居士的书信。古德接引众生，无非应病与药，黄叶止啼。见此人如此说，见彼人又如此说，这十分平常。印光大师常在书信中对居士说不可出家，可遇到有缘之事，不但听许其出家，还帮其择定剃度师。这本法要中就收录了一篇后来去了台湾的慧三法师的文章，印光大师许我出家。你若认定大师不许天下人出家，大师岂不成了断绝僧种之罪人？祖师应机说法，众生随类得解，倘汇集本有如是大害，以武苍生，须剿灭殆尽，大师何不单著一论，曰汇集佛经大错论，流通于世，岂不是功效显著？也不必辛苦法要的编者，必于一封封信中检索只言片语。大师平生并未单独著一文一论谈及于此。祖师说的话，听的人会不会听，这个很重要。比如莲池大师批评过龙书，那么玄奘大师也曾批评过鸠摩罗什大师易经不依范本。如此说，罗什大师所译的经就都弃之不用了吗？ 南宋时，林济宗祖师大会宗稿贬曹洞宗禅法为末照邪禅，曹洞宗就该绝传吗？天台宗历史上有山家山外之争，藏传佛教格鲁派和我们宁玛派也有很多辩论。从文字上看去，几乎水火不容。其实，各派大德高僧们都彼此尊重，教法都传承不断。祖师的话有密意呀。愿您说的对，祖师的话要能听出话外之音。汇集佛经，其实印光大师认为最有可能造成的流弊是起后人妄改经文，以及谤佛的人称佛经是伪造的。红，我们今天说这么多，是针对现在有关汇集佛经仪式中的误会进行解析。我们并不是在提倡和鼓励后人都去汇集佛经。汇集经典有很多前提，不是轻易去做的。契机契理的汇集，并非是印光大师说的随心自裁妄改佛经。如果汇集是妄改，那么从知谦居士、知敏度法师到慧严、慧观、僧鹫等法师都是妄改佛经了。为汇集本《大涅槃经》做注疏的天台祖师们也都是妄改佛经的支持者了。畅印魏源汇集本的杨仁山居士，开讲过下莲老汇集本的慈州法师，传播汇集本的绿行法师等也都是罪人吗？连印光大师本人也两次给汇集本药师经作序，那么印祖也是推崇妄改佛经的？印祖说药师经中加上去的段落契理契机，他老人家这种赞叹是不是也有起后人去改经之嫌？如果汇集本是妄改的佛经，那么应该先把南本大涅槃经、天品法华、何部金光明经、流通本药师经通通扫除干净，不要在佛门中保留才对。为什么单单对无量寿经发难？印祖在汇集本药师经序中说，合之则称悦佛心，离之则有缺化导。前人此举可谓契理契机，如果按法要仪伟篇中的标题汇集佛经事实大错，那么印祖此话也成大错了。妄改一事今天确实真有，我遇见过某居士发心印法华，这本是好事，可他自认为经文中有的话错了， 要根据他的想法改动之后再印。他对谁劝也不听，我劝他不要如此，他便发火了。这真是可怕。此经印出来，多少人跟着错念，因果不爽，这个罪太大了。这种妄改，末法时代真有，以后再出现也不足为奇。就是这个时代，没办法。如果今后真有人以凡夫之见妄改佛经，说是前人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那他造地狱业，可是谁管得了他？我没办法，我怎么改你管不着。现代社会平等自由吗？愿。其实夏老的汇集本前面已经老老实实标明，这是武艺的汇集，承认不是范文原意。如果谁实在不接受，也可以不去念。五种原意就收在藏中，也不是说有了汇集本就废弃了原意，这和编造佛经根本是两回事。红，合经仪式本来自古就有，其过程极为严谨，并且公诸于世。夏莲老这一本经过了教内大善知识的印证，不是妄改，不是编造。话又说回来，今天的佛经在现代搞学术的专家眼里都是假的。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样甚深的经典，还有不少学者说是后人编造的。不是有个学者吕秋毅写了《楞严百伪》吗？他认定《楞严经》《大乘起信论》都是中国古人编造的。我记得《楞严百伪》一开头说：“人王为也，梵网为也，起信为也，圆觉为也，湛察为也。”你看还有什么是真的？现代人都迷信科学，相信考据，本身就无理可讲了，用不着汇集本出世。现代头脑的学者及其信徒们也不相信佛经的真实性。汇集的经典根本目的就是给具信的四众弟子修持诵读，依之奉行的，不是送与学者专家们搞学术研究的。愿。我倒是看到一些法师居士拿出学术考证的精神来，对照五个译本，逐字逐句去研究批判夏老的汇集本，说这一句不妥，那个词不对，可真是下功夫了。红，这种文章我也看过，我觉得某些大德如果时间很充裕，应该逐字逐句推敲一下那些谤佛遗骨的学者们的著作， 这样似乎还有点意义。这些大德的批判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先发现了所谓的问题，于是反对汇集，还是因为自己反对汇集，才去寻找这些问题。这类文字，我现在根本不去看它。我建议你回去，也劝大家不要看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如果要逐字逐句批判，先用不着批判夏莲老，先批判鸠摩罗什大师吧。如果你逐字逐句对照罗什大师和玄奘大师两个人同一部经的译本，按那些大德们的标准和逻辑，罗什大师的本子都不要看了。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，玄奘大师译的《金刚经》中一句话，乃至如来应正等觉，能以最胜摄受，摄受诸菩萨摩诃萨。义净大师译本为，如来应正等觉，能以最胜利益，益诸菩萨。罗什大师就一句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究竟哪一义最恰当呢？罗什大师译经，常本着一义不一语的原则，在不为经义的情况下，对文句进行加工提炼，使之简洁流畅，深契东土众生根基。《弥陀经》中十方佛赞叹，罗什大师删成六方佛，但其译本却依然流通极广。罗什大师世即后涂皮，舌根不坏，所以经典传译最重要的是上契如来之意，下契众生之机。南本《大涅槃经》改了好多原经的话，可是后来天台祖师就注释这一本，他们拒演了。西方确旨中的觉明妙行菩萨，是在基坛中开示净土法门的。宝华山极光律师听到开示中一记，就马上向西方顶礼。印光大师最反对伏击，但也认可觉明妙行菩萨不是假的。祖师们听得懂，今天人听不懂。如果没有祖师印证，你现在拿觉明妙行菩萨的寄送给反对夏莲宫汇集本的大德们看，说是基坛中来的，恐怕他们又是护教之心高涨，要大张其口做狮子吼了。愿历史上其实很多祖师或经论在教内当时也得不到认同，但后来却证明利益了无量众生，这种公案也不少吧。红，是的， 法华会上还有5000人不接受而退席呢。那是佛说法呀。龙树菩萨出世，广演大乘，著龙树六论等大乘论典。许多小乘比丘说这些是魔说。达摩祖师来东土传佛心印，还有教下的三藏法师毒害他。道生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当时教内反对，说他胡讲，赶他走。他没办法，给石头讲经去了。声公说法，万石点头，就这么来的。后来经文不全之处传译过来，大家才知道他了不起。六祖大师一生都遭人诽谤，圆寂之后也有很多人抵制他的教法。襄阳大会上，他的弟子菏泽神会禅师因为宣扬南宗差点丢了性命，化妆成商人逃出来的。可六祖的顿教法门终于一花五叶，祖道流芳。百丈怀海禅师制定丛林清规，出家人要耕种劳作，自给自足。很多律宗大德说他是魔，因为戒律上明文规定比丘耕田是邪命。但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家风最终是流传千载。藏传佛教，我们宁玛派的祖师麦彭仁波切生前也有很多格鲁派寺院反对他，说他的著作是邪说。到现今，他是藏地各教派公认的大成就者。几乎所有宁玛派弟子都受其法乳的浸润。印光大师今天是莲宗13祖，四众弟子都仰慕至极，可在世时也被不少教内革新派称为第一魔王呀。下莲老汇集的《无量寿经》，很多人一见就生欢喜，有赞叹是古今第一善本的，有嘱咐快印的，有开讲做科判的，有发愿终生持诵的。像已故的上海郑颂英老居士见到该本后写文章说，下莲老的汇集是功德巍巍。又比如现在著名佛教学者陈斌教授在《一访黄念老》一文中说，他看到大经解拜读之下深受启意，赞为近代经书中一流之作。可有些大德则不然，一见到下莲老的汇集本就怒不可遏，真是恨不灭除如瓦碎，说下世以一介凡夫造作赝品，这是胡编乱造、毁佛灭法等等如何， 这也没法子。佛在《楞伽经》上说，外境悉非有，心变种种相。无著菩萨设大乘论上说，鬼、旁生、人、天，各随其所应，等是心力故，许亦非真实。众生业力不同，所见境也不同。善心比丘给佛当了12年侍者，也没看出佛有什么功德，最后谤佛堕地狱。世尊成道，大菩萨们见到佛陀是坐在无比庄严的金刚座上，一般凡夫二乘只是见到佛在一堆草上打坐而已。世间上也一样，张苍毁孟子，杨霍轻仲尼，他们看不到圣人有什么了不起。有些事我们没法去强辩，要求对方接受。我再讲一件事，虚云老和尚50年代到了北京，住席广化寺，曾和夏莲居老居士有一会，虚老十分欢喜，说想不到在北方能遇到如是大善之士。虚老这么讲的，其中的道理我不想再多说了。一些事情，时间会做出最公正的抉择，你慢慢体会吧。愿那些对下功汇集本口诛笔伐者，他们也自认为在护持正法呀。红无量寿经汇集本，自南宋王龙书居士始，当时四众皆欢喜受持，流传到明末，方有莲池大师批评一句超前注后，这才渐受冷落。数百年间并没有见到如今人反对下本这种声势浩大的讨伐。彼时教内莫非没有一位明眼善知识，竟无人出头对王本提出异议。合经一事从三国之谦居士开始，至晋至南北朝至隋皆有，所汇集的佛经有多部还在藏中。这千余年间，佛门中难道没有一个人有护教之心出来反对佛经汇集？一定要等到今日的护法菩萨们出世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做中流之砥柱，对伪经邪法进行讨伐。借用印祖一句话，可能有点不客气，就是欲做千古第一高人，以护教为旗号，以贤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。这种护教最终达到的效果，是令无数众生对圆满的无量寿经版本丧失信心。 对弘扬此经的大德高僧丧失信心。无量寿经已尘封大藏千年，在尘封道教法灭尽，方称彼心。愿听了师父详细讲解，才知道其中有这么多误会。如果不是师父把前前后后的因缘逐一阐明，像我这样入佛门时间还不长的人，哪里知道？现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在佛门内流传很多，遇不到明眼善知识指点，真会走错路。幸亏师父暗熟佛教历史典故，澄清了事实，不然自己道听途说，可能会造下重罪。师父，其实我读了这本法要，看了编此书的法师写的刊后语，觉得他出发心也是好的，很有道心的，可能也是对汇集佛经的事了解不深入，听到一些诽谤误传就跟着附和，并非恶意谤法。我看此书前面很多内容选取还是不错的，对您今天谈的，可能他以前也从没听过。红，我说话可能有些地方不中听，但我没有和谁争辩或攻击哪个人的意思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其实我也很想见到编这部书的法师，当面把其中的误会解释给他听。如果这位上座能了解真相，对他编的书进行修订，那就善莫大焉了。假如他再能撰文把我的讲述告知佛门四众，可能反对下莲老汇集本的声音就会大大减少了。愿心中的疑团一解开，如释重负，轻松了好多。今天我对汇集佛经仪式的来龙去脉有了大概的了解。汇集佛经，肇始自三国时知谦居士，从晋至隋，有多种汇集本佛经出现。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是随着净土法门的兴盛而应现世间的，由南宋王龙书居士首先汇集，至明末莲池大师指出了王本的不足，继而由晚清的魏默生汇集，以救王之师。印光大师对魏本又提出批评， 民国再出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，忠贞圆满，环环相扣，如同佛菩萨安排好的一样。其中的玄机，我现在有了少分的体悟。今天受益太大了，我回去一定把师父的开示尽量转述给更多的同修，希望他们都能消除疑虑，坚定信心。我现在相信下莲老的汇集本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一定会引领无量无边的末法众生出离浊世，莲花化生。红下莲宫有一个记字，此是净宗第一经，祥该圆顿阔三成，若非素直福兼会，虽欲赞闻亦不能。莲宫开启的这个甚深的一福藏，是留给末法众生的无价珍宝，望你一门深入，认真修习。愿。谢谢师父开示，我记下了。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疑问，希望您能匡谬正额，可时间不早了，我改日再问吧，打扰您修行了。红，开示谈不到，我所知甚少，不敢妄冲通家，今天晚了，你就住到南边仁泽师茅棚里，有问题明天再问吧。愿。好的，阿弥陀佛。红，阿弥陀佛。